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10月6号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宣告成立，由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亚太地区筹委会和印尼筹委会联合举办。成立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参加成立仪式的有亚太、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阿拉伯地区和各国筹委会代表、印尼的各界人士以及我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使馆成员、朝鲜筹委会代表团。参加者先向两位伟大领袖的太阳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仪式上通报6个地区和50多个国家建立70多个筹委会后，接受了各地区和各国筹委会向国际筹委会成立仪式发来的贺电和贺信。仪式上借一些人做发言后讨论了一些问题，如有关举行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的问题，为今后定期举行大会使之成为称颂白头山伟人庆典，为进一步发展它而标明册首，在白头山建立白头山伟人称颂碑的问题，进一步积极进行声援活动，支持朝鲜人民正义事业，当前要对朝鲜咸镜北道北部救灾工作提供积极合作的问题。成立仪式上选出了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国际筹委会名誉主席和共同主席，还有继朝鲜筹委会代表团团长做讲话，表示祝贺国际筹委会成立之后发表了告世界进步人民的呼吁书。成立仕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